天的桌上童话，爱情它开一杯微凉的咖啡和没吃的面点。花上天最遗物在无声无息的空间。穿上外衣，最重要的话，想起没有洗去的污点。你要看着他，记得。